有这么一个书圣因缘，今年冬天海内的海外的都来参加广门寺冬季禅期活动，把这个禅期做什么事儿啊？讲到打旗跟平常的就不一样，平常用功那叫做吃宅寒窗的读书，到了打旗的时候那就是要赶考了，这叫做客气取证。这规定你一个礼拜啊，就是一个期不开悟，不开悟，不开悟脑袋啊，我这脑袋给你割了。广门寺中心，广门寺的那个天会撤组就是这个样子。因为广门寺是玉林果实的道场，有其师必有其徒。所谓当时那个天雍正皇帝啊，也是我们的福门的大护法。据传说雍正皇帝是大彻大悟的，他一向来呢留心内敛，就是看我们的佛教的经书。这个顺治皇帝，康熙皇帝拜玉林果实为师傅，这个雍正皇帝呢就感觉心里上有点他就有自己的想法。他说一个活着有什么能力为皇帝的师傅这个果实啊？那当时玉林果实已经不在了，他就看这个玉林果实的语录，把玉林果实的语录一看，哎呀，才晓得这个人了不起，足足可以当果实。为了这一点，他说既然有果实之师也必有果实之徒，就防御人果实的徒弟。他当时就在一些庆山楚门寺，那个就当时广门寺的中心天会撤组，在那个地方当参学，也蛮用功的，就是没能开悟。啊，找到了那个康熙，那个雍正皇帝呢就想招他入京啊，勘验勘验是不是法门的材料。见了皇帝不容易，一般人也见不到。见皇帝有问有答，答得不好那还要承担责任。所以当时到这个天会社都进京，天会社就不大敢去，因为 心里啊，没有根底啊，也不晓得这个皇帝问什么话呀、啊。后来大家呢就劝说不要闹啊，后来到了那个那就到了北京嘛，王宫在那个地方了。当时雍正皇帝接待出家人的地方，那就是圆明园。看见天会设足，开悟没开悟？过去呢有这么一段姻缘啊，也是年年讲的。我想今天呢，不讲这个事儿啊。今天想给大家讲点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天会撤祖被雍正皇帝招待北京去，这个姻缘，老和尚那个语录告诉呢，有一句话大家注意啊，那个有错字，这个拳头不换作拳头，换作时人眼内眸。一切圣贤如殿父，大仙杀界海中沟。这也是天会撤祖开了悟以后说的这几句话。但是这个文字上面呢，它有一个错字啊，拳头不换作拳头，换作石人。这个石人他说是什么东西？他说是石头，把这个字改成石头，这个字是错字啊。看东西要会看啊，一个字在我们法门当中，那个一个字是关系非常重要的。换作时人眼内眸，一切圣贤如殿佛，大千杀界海中沟。这是当时天会撤祖被雍正皇帝逼得开悟，是逼得开悟的啊。问他如果是我的本来面目，答不出来，答不出来去参，限你七天，挂一座宝剑在门口，七天不开悟，头割下来，那都不要命了，王天命来参呐、啊，都参到七天就开悟了。可见这个功夫呢要定出来，禅堂的打击就是这么一个啊，就是这么一个作用。所以禅堂的打击规矩是严格的。开了以后他就他的语言，那是天和车子的语言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这段公案呢，我想禅堂的班的时候也一定会大家说啊说说的。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一个什么事儿呢，也是我一直想讲的一直没有讲的。昨天呢我没进堂，昨天我们这开会，前天进堂的时候呢，我记得讲到这个菩萨扛着这个香板篮，这三道杠的香板，一切法都有体有用，长长的香板。人人扛着都不一样，有的扛警车箱板，有的扛围络箱板，那么和尚呢就扛这个箱板。为什么不写几个字画三道杠、 用哪一个呢？把这个三道杠这个相关做个解释。除了前面讲话的时候，最后我丢了这么一句话，这个话我认为邻居邻居有四料点，有三全三要，三全三要那才是真正的邻居的宗旨。我昨天说的，我们一天到晚都在邻居的三生三要当中过日子，跑香坐香出入往返啊，都不能离开三生三要。可这一点如果我们跟出发心的人不解释不讲，那可以说佛法无人说，随智不能了，你是不能够理解的。禅堂的钟板前锤，你看看一天到晚敲敲钟敲板，好像是没有多大的意义，这个意义非常重大。维落师傅也有的时候呢，不太熟悉，跟我讲禅堂这个前锤。他靠吊箱，靠这个吊箱也有一个靠法啊，二十四下子从重至轻，从慢至快，靠二十四下。这个呢是小前锤，禅堂的下一个小鱼子，一个推板，小推板，推板嘛也当站板，也打站板，也是他的，也是用他的。这个都是小前锤，就是下位置的轿厢啊，这个开定的二顶银嵌，这都是小前锤。禅堂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钟一个板。我们不是说一切法都尤其有用吗？是说世间一切法十法界都尤其都有用。但是我们这个人有人那个体，它就起作用，房子也是个体，它也起作用。世俗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体，都有作用。比如我们晨钟暮鼓靠着大钟，大钟它也有体呀，洪钟在下，有扣则鸣。但是钟摆的那种体不错，你不去敲，这个钟它就不发音上去。这个起跟用，它是一个还是两个？总体起用，摄用归体，从它的作用，从它的本体，好像是有个体有个用。实际上，体用是一个，没有体哪有用呢？没有无用之体，这就是说佛法是不二法门，不能说体是体，用是用，体用是一个而不是两个，这就是佛法。禅堂这个钟板，临济宗旨讲三玄三要，用什么东西来体现出来？禅堂就用这个钟板体现临济宗旨三玄三要。 先要说什么叫做玄，什么叫做要。玄呢，玄的是幽微不可见，难见，有这个道理啊，才隐晦的啊，不大能见到玄玄，太玄太妙了，难见。把这个东西呢称作玄。诸法讲因果吧， 讲因果。 因痛的东西呢，是性具的，叫做因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吗？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脚，三叹奇哉啊，奇哉奇哉奇哉啊。奇什么东西呢？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为什么不能证得？就是因为有妄想，有执着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如来的智慧啊，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啊，在唯识宗上来讲呢，叫四智。怎八智成四智？无论讲多少智，这个我们一切众生都具足的，一点都不会少。德相，说这个德相，德相就是福德，这福德智慧。释迦牟尼佛的福德是三大无生级的行菩萨道修的来的。福与慧圆满了，就成佛了。成了佛，就成为两住尊。福也满足了，慧也满足了。这个两住尊，并不是两条腿的两住尊啊。那么佛的福德智慧，一切众生都具足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。这个具足，一切众生所具足的如来智慧德相，跟佛成了佛了，证得的那个福德智慧，从道理来说呢是一个，从事情来说呢，众生值得礼而不得心事。除了三十二相，我们在位的哪里有三十二相啊？啊，除了八十种好，我们哪里有八十种好啊？但是我们事相上没有，我们礼上的具足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是成正成脚以后三叹奇哉。为什么不能证得呢？就是有妄想，有执着，不能证得。一个妄想，一个执着，在这个八识当中呢，把这个妄想归作第六识，把这个执着呢归作第七识，前五识跟第八识。这五八六七果因转，但转名言无实性。嗯，这个转呢，在我们宗教用功呢，就是离心意识三。八识是心，七识就是意，六识就是事，前五识呢跟八识是一样的。啊，说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啊，看东西，东西多了。禅期的开始，我看现在的法师出的小本本 跟他交换交换的，啊，也可以说是都是各行其道，啊，各行其道，啊，都不能够统一一个口径的。那个呢也不奇怪，啊，也就是我们这个禅宗的组织，啊，有1700公案，啊，就像这个楞严经25圆通，门门都归入道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不论诸房的长短，这是讲禅堂的规矩。诸房的长短各有各的门庭，各有各的优点长处。就是我们常常般若时候讲话也一样啊，你说般若时候讲话那也不得一样嘛，水平也不得一样嘛，啊，机缘也不得一样嘛，啊，不是在禅堂里像听台式的人，所以这个班主讲话我愿意听，那个班主讲话呀，好像是听着不是什么味道，啊，千千万万是不能够不允许有这种想法的。到禅堂里上来，目的就是用用功的，讲话，那个你要听就听，你不要听。你坐在这个地方，把念佛是谁提起来，你猜你的念佛是谁。如果你愿意听了，这个般若师傅讲的对我的口味，我就多听两句。这个般若师傅呢讲话我也听不懂，不晓得怎么样的，那我就少听两句吗？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议论是非，议论是非就离开我们用功办道了，那就108000里了。我们还是用功的，你这一起是非就有烦恼。这个烦恼，你说害哪一个呢？你有起了是非，起了烦恼，你害哪一个？害别人害不到，都是害了自己。啊。说修清净心，你那个有是非能心清净吗？啊，你那个心里面有矛盾，你那个心能清净吗？啊，修清净心那是自己的受用的。啊，你为什么自己不那么聪明啊？啊，一天到晚坐在这个是非烦恼玻璃下面跑不出来，也不符合禅堂的要求。我们常说的这个禅堂是清净道，清净啊，一点烦恼没有，一点是非也没有，啊，你只要那个禅堂的规矩办事，天下太平。比方说从一开始我们就三令五申跟大家说啊，因为我们是目前打这个禅机，有男众，还有女众。常住的说话，常住的说出来这个话呀，那就言出法随，言出法随呀，说到就得做到，做不到那就违法了，违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。那么在禅堂里讲呢，禅堂不讲法律啊，禅堂讲规律，那就受了规律的制裁。这么多的人在一块十房同聚会来做什么的？来用功的。每个人都在心心向道，就不会有这些个烦恼，不会有这些个是非啊。为什么是偏偏有这么多的是非呢？个人生死个人了啊，个人吃饭个人饱啊，啊！现在的人都颠倒了，再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愚痴啊，都是自己跟自己找烦恼。这个道场作为常住来讲，成就大家大神机，有饭给大家吃，有房子给大家住，有禅堂给大家跑香坐香，你还要什么？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啊？啊，哪来那么多的闲话呢？哪来那么多的是非呀？回到房间里上去，哦，这个话匣子就打开来了，山东海北，东扯西拉，你是我们，孙浩都会说，嗯，不是放香了，哎，这不放香吗？这我们这人呢还有生活，一个礼拜下来，有的什么剃剃头、剃剃头啊，什么洗洗澡啊，洗洗衣服啊。就是给大家做这些个事儿，除了这些事儿以外，都要进堂坐下，这是常住上给大家规定的这个规矩。这个规矩以什么目的来规定的？就是成就大家用功办道，使大家这个道心要有个连续性，不允许有个间断。就是放下，说洗衣服，洗衣服要洗的，啊，说头发长的，头发头要剃的，身体脏的，还要洗洗澡的，剃头、洗澡、洗衣服，也要把念佛是谁给提起来呢？不是说我洗衣服就不谈念佛是谁呀、啊？剃头就不谈念佛是谁呀、啊？啊，如果你功夫不用到这种样子，你想打气，想开悟。那就是骗人的。嗯，是不是骗人的？禅堂用功的人固然是很多的，但有些人呢，难免这个事儿多。嗯，为什么哪这么多的事儿？一天到晚跑课堂，一天到晚跑课堂，啊？我们一再跟大家说啊，每一天每时刻自己都要吃这个，就是检点检点自己，看看我现在，我当前这一念心与道相应不相应？啊，离开了念佛是谁，你就与道不相应了。这是刚才我们说，谁说呢？就说的就扯得远的啊。这个禅堂临济宗，这个三宣三要，如果我要给大家说呢，要从一开始讲这个禅堂的中板，表这个三宣三要，先讲三宣，三宣是因我们人。每一个人都具福的智慧德相，但是福的这个德相是看不到的。你有智慧没？这智慧啊，佛的智慧是有吧？有，有是道理就有啊，你还没有证得。所以呢，这个玄，玄呢，就是好像是这个太微细，看不到，凡夫肉眼看不到。凡夫肉眼看不到，是看不到。你说你有智慧德相，我就看不到；我有智慧德相，你也看不到啊。但是佛明明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你不能否认呐、啊。那不是心生道场的吗？啊，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。只要你有这个因，你才能够修成如来智慧德相的果。如果因比如你没有这个因，你怎么能够成这个果呢？啊，比方说一块木头或者一块黄金，这是一个物质，这个物质本身它也具法的，它也具足十法界，对吧？这块木头，木头是体呀、这块黄金，这个黄金也是体呀、体就起作用，起什么作用？起十法界的作用。 在有兴奋的心吗？ 没得心。 结果黄金也是一样的，铸成一个佛像， 像一个金佛像， 啊，我打一个戒指，这就是金戒指，啊，做什么都是佛爷，但是它本身呢，它这个体不变，那就是一个以黄金为体。众生这一当然这一念心呢，这一念心也是无性的。我们这一念心起个坏念头，贪嗔痴，那就做三途地狱，变猪变马。啊，要起个好念头，啊，那么可以升天堂，啊。如果你发个菩萨心，那我就升了个菩萨，他也升了个性的。这个一切法无性之性，就是诸法性。这个诸法性，一切众生之所具者，本具的；一切诸佛之所全证的，就这么个道理。那么这个道理，八万四千法门历代祖师一些善知识，啊，各处首演，就显这个性。临济宗是用三宣三要显这个性的。这个性本是有体啊，我们当然这一念心，一念无相就是体，啊，无法无备就是用。临济宗刚刚我们讲这个三选，就是叫因中讲的，有因就有果啊，果是什么东西呢？果就是佛果，啊，佛呢，那么有化身，有报身，有化身，那个三身，在因中呢讲的因，具体说呢，这个三因，这个因就记住了，啊，正因、了因、缘因，这个三因。我们当然先前这一念心都记住这个三因啊，因盖果海，果彻因缘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因果是互具的。临济宗讲三生三要，要正式讲呢那还要花点时间，我就是把这个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开大净，禅堂的中板潜水跟大家撂表说一遍。当参学要晓得这么个禅堂的规矩，中板潜水。如果说你要将来想为法为人，想行丛林建道场，你拿什么东西进村里建道场？说我要挂公馆，啊，要建禅堂，你不这个本钱呢？啊，你挂这个公馆，人就问你这个公馆挂着有什么用啊？怎么考的？考出什么用啊？这表什么东西的？啊，你不能回答。现在所谓搞禅宗，不容易，就在这里不容易。搞其他法门都好搞，这个禅宗难搞。他的人，有人呢，他也不在这些用心，甚至于呢，他这个心呢，也用不到这个地方来，用不到这个地方来，跟祖师的意，那你就会不到。怎么会祖师意呢？我们是临济的儿孙，临济的家伙，啊，临济的祖师的意都会不到。那我一天到晚坐在饭桌里下就饿死人了，啊！你说我这个坐在为了饭什么的，就是饭桌里下饿死人，这不冤枉了，啊？冤不冤枉？临济祖师一天到晚叫我们三宣三要，三宣三要，就用这个中板来表这个法的，啊？那中就是体吗？ 反就是用啊，啊，冲击起用，冲击起用，冲击起用，一天到晚，24小时，24之家循环往复。你像我们这个人，这个人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啊，这冲击起用，冲击起用，一天到晚就这么过日子的。万事万物皆如是，这个是有体有用，而且这个体用不是一，不是二，而是一。啊，夫法是不二法门。啊，你跟这山东这公馆，他的连在一道儿吗？ 嗯。 啊，从早上，不是说从早上，就是人人都晓得，临济公馆都是下了。30度下，对不对啊？人人都知道那个临济中馆啊，禅门日诵啊，啊，那高度清清楚楚的36下，不错，是36下，36下只说了一部分。我们从早上到晚上，这个禅堂一下子敲钟，一下子敲板，何止36下？为了这一点，唯恐临济的家风、临济的中板失传，老和尚是苦口婆心呐、啊，哎，一点一滴都是把着手教我们的，唯恐我们不得根据啊，有老和尚的开示录在，还有老和尚的语录在。那大家就不会有争议了，这不是哪个自己，我哪个创造的，哪个发明的，啊，都是有根有据的。临济中馆36下呢，就是那是就是101中、201中、301中止境，啊，4指4开。你想想看，101中2下，201中3下，2下的3下就是5下，301中是4下，5下加4下是9下。这个9下4指呢，4指就是36下。那么单指就不开了吧？还要开，那么开就不止36下了。丛林下建一个丛林，建一个道场，特别是像金山高棉、天通天灵、文殊宝光这些个都是出祖师的啊，有宗旨的啊，上体制的，就像我们现在说是我这门科齐全的这些个道场。那这不是随随便便的，都有章法的，啊，就是我们这个临济宗，386下从早上开始，首先从夜深板开始，晚上有40下开镜，开大镜，开大镜，打这个夜深板。夜间版是18下，啊，开个大镜打这18下，18下就是打16下，最后杀2板，16下就是一更天，杀2板呢那就是2板，2更天，啊，放养心，放到养心以后，一直到早上，打3板起床。是吧？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，这3板就起床，打过3板以后，紧跟着呢就打4板了，半半半半半半半半，就这个调，啊，把这个寺呢所有是住人的地方都是把它敲醒，啊，打了4板。回堂到禅堂门口呢，杀5板，啊，半半半半半，杀5阵， 然后呢打成若离了之，最后呢是半半半，叫做报中。禅堂的这个中管呢从报中开始的。叶心版教禅堂的三吹报中，接下来打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华严海会佛菩萨三阵，三阵下来呢，中中半中，挂一百一中，是吧？啊，大方广佛华严经压六打七，杀呢？华严海会佛菩萨萨萨萨萨，吸水，是吧？板胶中三水，十一水加七水是十八水，十八水加前面的这个板胶中三水一共是二十一水。早上第一阵大方广佛华严经一共是二十一水，第二阵是十八水，第三阵是十八水。大家算算看，啊，三个十八，三八是五十四，五十四加三就是五十六，五十六加四锤就是中中半中，就挂一百一中，六十下，啊，六十下一百一中，接下来就是二百一中。二百一中下来的就是三百一中止境，止境以后开境，开过境以后呢就阳板，就是二境，走板的，啊，一十二境站起来，二十二境做好准备，第三锤第四锤呢是定站起来，定做好准备，然后呢定板，三十二境做三锤板，交过了以后。然后呢，这个板呢叫若人又了之，是压四打五。然后呢，今天呢打这个三世一切，若人三世一切佛，三世一切佛佛佛佛佛佛佛，吸水。啊，头一阵，你们自己，我要跟你们一笔算了。我今天晚上我就不要睡觉，我就跟你把这个禅堂中法跟你说一说，啊，这个老和尚，这个禅堂这个中管不在开示录里面，是在老和尚的语录里面，啊，有这么一段。就专门说这个临济的三宣三要，禅堂的中板从始至终一天一共三百八十六下，可是你们看老夫这个语录，看这段文章，你们还看不懂。为什么看不懂呢？他那里有错字，这个错字你就看不懂了，啊，哎，你怎么弄你都弄不懂。我当时这个东西呢，当时最初做的时候呢，是我参与跟老方要做的。后来我打开来看呢，这是现在，我说怎么这个数字怎么不对呀、啊？这么弄怎么不对？啊，头一阵就是一共是从夜巡版交报中，到这个禅堂的央版，央了版以后不是有三句报中吗？啊。这个三锤报中就是接大殿的鼓的，到这后为止，这是第一时，啊，一共是一百二十五下，啊，一共是要五十四指四开，第一时一百二十五下，第二时六十六下，第三时六十六下，第四时六十三下，第五时也六十六下，加起来以后一共是三百八十六下。啊， 我今天呢，对不起啊，我本来今天不进堂，我这个喉咙也不能舒服，难过的不得了啊。等我有精神的话呢，我再想起这样子说。如果搞不得全堂啊，是班长师傅、维洛师傅，对于这一点都要一目了然啊，一点不能够有错啊。但是386下尤其有用，何不临济中的三宣三要，把这个386下怎么样子配临济中的三宣三要，那个呢，今后呢，有机会再跟大家说。说到这，大家再玩起来。